慢热的不知所起，味蕾的记忆，雨雾的气息，是爱过的痕迹，一起逛过的街景，你嘴角上的冰淇淋，像划过流星，短暂又绚丽，一晃就消失。双向的奔赴，没抵过四季，爱在不经意间就终止。回不去的昨日，会忽隐忽现，总在无意中涌动提醒。时间有缝隙，一毫米一毫米把你我分离，生活有太拥挤，来不及领悟，被时间淹没爱的足迹。在不经意间就终止，回不去的昨日，会忽隐忽现，总在无意中涌动提醒。时间有缝隙，一毫米一毫米把你我分离，生活有太拥挤，停止。